也流行。 真的很喜欢秋天，柴可夫斯基的这首《天鹅湖》当中的马祖卡，就让我们想到了这种秋的色彩，金黄色的、黄色的，它是如此的热烈，就像是马祖卡本身的那种音乐的感受。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在音乐当中我们感受到秋的色彩吧。同是芭蕾舞的音乐，但是音乐的感觉不同，就好像是同是季节，同是秋天，随着气温变化，那秋天的色彩也不同，最明显的反应就是秋日的树叶上。听到的是塞维利亚当中的一首，塞维亚当中的一首呢，可以是很美的音乐。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法国作曲家德里布的塞维亚当中的拨弦曲，现在运行到了天鹅湖。不如顺着这个音乐，我们来说说芭蕾舞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芭蕾当中的不同音乐。其实在古典流行中已经不止一次播过芭蕾的音乐了。说到芭蕾，其实它是一种欧洲的古典舞蹈，孕育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是的，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芭蕾的音乐了。在17世纪后半叶开始在法国发展流行，并且逐渐职业化，在不断的革新中风靡世界。而在当代的芭蕾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著名的舞剧，相信这一部是大家的首选的舞剧，那就是《天鹅湖》。 大家都熟悉，这是歌剧《阿依达》当中的有名的凯旋进行曲。歌剧《阿依达》当中的这一首凯旋进行曲，大概要算是这部歌剧当中最有名的段落了，在很多的场合我们都可以听到。但是今天我说了，我们今天来聊的是芭蕾音乐，那大家可能想，哎，这是歌剧跟芭蕾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芭蕾也有称舞剧，也是舞蹈、戏剧、音乐的综合。但是其实最初的芭蕾是在16、17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的宫廷中，以民间舞蹈为基础开始发展起来的。那我不知道大家在上周末周日的时候看没看，在中山音乐堂的法国的14路易十四太阳王，其中呢那一段皇家夜宴，在那个时候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了芭蕾的音乐，最早是在宫廷，刚才我说了是以民间舞蹈为基础，而最早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然后到了法国的宫廷，到了后来才发展成一种独立的艺术。而且在19世纪以后的歌剧当中，还在歌剧当中经常包含着芭蕾，像歌剧《阿依达》当中在凯旋进行曲之前的段落也是有着芭蕾的舞蹈场面的。 古典也流行。音乐贯穿了不同的年代时间，也感受到音乐的变迁，舞蹈的感觉的不同。你看，从刚才的阿依达歌曲当中的选曲，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在十九世纪以后的歌剧当中，经常会包含着芭蕾。在那时候，其实过去的贵族们看这些歌剧的演出的时候，经常会加入一些舞蹈的成分，甚至比现在的舞蹈成分加入的还要多，甚至还有一些哑剧啊，一些戏剧的成分穿插其中。只是在现在以后，把那些可以算是留住了精华的部分再给现在的舞台上。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最初的舞蹈芭蕾是在16、17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的宫廷中。如果大家在上周日看过了中山音乐堂的皇家夜宴太阳王，法国太阳王的音乐的时候，对这些音乐的感觉一定深有体会了。那其中呢，前两天在我们的音乐广播当中的公众微信也做了一个抢票的活动，我不知道在音乐会有没有大家看了这场音乐会呢，来说说吧，看音乐会的体会。看到了一般的很多好朋友来签到，尤其是恭喜功夫熊猫回到了我们的乐会当中，还有 He 你好，还有老谷，大家别光签到啊，说说自己的感受。我一直说，要不然以后就不念大家的微信了啊。哇，小蒲发了一张图画，一张照片，是今天的北京，真的很美妙。北京秋日的色彩就是这样，绿色的、深绿色的，还有金黄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北京的色彩，秋日的色彩最为多样。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在这些音乐当中，既有一些歌曲以民间舞蹈为基础，那时候在法国的宫廷中就是以这些基础然后慢慢发展起来的，无论是当时的宫廷音乐还是芭蕾音乐。 古典也流行。 听到这一首，我突然想，大家不如说说自己看过的芭蕾舞吧，有哪些的音乐，或者说你看过的哪些芭蕾舞最让你感动呢？我们这里听到的也是顺着时间的脉络啊，包括从之前听到的，当然阿依达是倒着来听的，那其实进入到了像文艺复兴时期，这里呢听到的又到了浪漫派的时期了。法国作曲家德里布作曲的葛佩利亚是标志着浪漫主义芭蕾进入成熟阶段的主要作品，成熟阶段，哎，浪漫主义芭蕾。葛佩利亚的音乐呢，是以那种旋律优美、生动，配器清澈明朗而引人入胜的，也是传统芭蕾的代表作。那其实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德里布的另外一首芭蕾作品，像《塞尔维亚》等等。剧情呢，描述了年轻的弗朗茨对漂亮的少女葛佩利亚着迷，引起了他的未婚妻呢斯旺尼尔达的嫉妒。后来经斯旺尼尔达的揭穿，葛佩利亚原来是玩具制作师葛白留斯所制造的一个玩偶，于是一对情人重归于好，结成了夫妇。所以这是一部喜剧芭蕾，这部芭蕾呢分为两幕三景，由20个分曲组成，最后一个分曲呢是庆祝婚礼的一组游艺舞。而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葛佩利亚当中的前奏曲与马祖卡，对，又是马祖卡。还记得我们一开始听到天鹅湖当中也有一段马祖卡吗？ 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817888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天气晴朗，空气清新，阳光明媚，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空气干燥，早晚气温较低，请您注意补水润燥，早晚出行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4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明两天，美国玛莎·格兰姆现代舞团将携舞蹈合集《寂静悲喜》亮相国家大剧院，为首都观众展现现代舞艺术的迷人魅力。昨天下午，玛莎·格兰姆现代舞团的排练总监丹尼斯·维奥携手首席舞者劳埃德·奈特·新颖共同步入国家大剧院，举行了媒体群访和精彩的舞蹈课堂活动。丹尼斯介绍了这次将演出作品的精彩看点，奈特和新颖则介绍了玛莎·格兰姆舞蹈技法的核心精髓，并且带现场观众近距离体验了这一风靡近百年而不衰的舞蹈技法。今年第9届北京青年相声节开展了历届获奖选手优秀作品评选活动，组织自首届相声节以来获得1、2、3等奖、双十佳、青年笑星等奖项的演员们报送近两年来创作的相声作品，专家从中评选出优秀节目，于前天下午在民族宫大剧院进行了展演，众多优秀青年演员为观众朋友献上了精彩的节目。此外，本届相声节期间，相声专题讲座活动还将邀请赵连甲、连春明、李增瑞、康松广等相声名家为青年演员授课，并且对他们在相声创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答疑。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上半时段没听完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主要是我想让你听听指挥的这个大动静。其实我们在指挥家的分类中也有不同，有的只指挥交响乐团，有的尽量擅长指挥歌剧，有的呢就是都很擅长指挥，有的呢就指挥室内乐作品，还有的其实是也是很少见的，比方说指挥芭蕾。他就是这样一位指挥家，理查德·巴波宁吉，这也是我非常爱的一位指挥舞蹈的指挥家。你知道理查德·波宁吉，首先他是一位著名指挥家，他还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琼·萨斯兰的丈夫，所以当你记住这位指挥家的时候，也会想到他的太太琼·萨斯兰，这位著名的女高音。那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呢，古月为各位好朋友带来的就是芭蕾音乐，不同的芭蕾音乐有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历史，有不同的感觉。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再来听一首很好听的芭蕾当中的选曲《时光之舞》，彭吉耶里的。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意大利的作曲家彭吉耶里的歌剧歌女乔空塔。对，这是选自歌剧的，因为我说过，其实在过去很多的意大利歌剧当中也有很多的芭蕾舞的场面，其实不只是意大利啊，包括法国呀德国呀，这些歌剧当中有很多的芭蕾场面。而彭吉耶里，他也叫做中文译法是彭奇埃利，是1834年8月31号生于意大利的克里莫纳。哎，说到这些地方，你想到哪儿？帕罗蒂的故乡。彭吉耶里在故乡发表过歌剧名叫《婚约》，后来在1872年在米兰上演，是他首次让他成功的作品。他后来创作了不少的歌剧，包括《立陶宛人》《阿尔古纳》，还有1976年完成的著名的歌剧《歌女乔空塔》。说到《歌女乔空塔》这部歌剧，其实还有一位我们熟悉的歌唱家跟他大有关系，那就是1947年玛利亚·卡拉斯在维也纳纳的圆形剧场歌剧院演出了彭吉耶里的歌剧《歌女乔空塔》。是这首歌剧一夜之间让卡拉斯征服了整个意大利，随后步步辉煌，直到最后失去嗓音。来听这首彭吉耶里歌剧当中最有名的《时空之舞》，这个段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来听。刚刚我们听到就是《时空之舞》当中的那一段最激情的段落，相信大家一开始在前面的慢板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是哪一段，但是刚才这段快板的时候大家慢慢就听出了感觉，是不是？ 我又快进了一遍，让我们来听一下这边的快板。那刚才呢，其实丽蕾也说喜欢格佩利亚当中的音乐，想象着在斑斓的秋日里翩翩起舞，相信这一段时光之舞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是的，很美的画面。有时候我们说听电影音乐，脑海中会闪回你看过的电影画面，其实听舞蹈音乐也会有这样的想象。如果你对舞蹈天生有感觉，有那个细胞，你看过这部舞剧或者此时音乐的片段，你脑子海中就不断的闪回。当然也可以光听音乐的想象，我们可以听到这段音乐既有着很激情的部分，也有着非常的绚烂旖旎的部分，就好像是秋日的画卷，既展现的是最美丽的风景，而留在记忆里的还有深深的眷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选择